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李比东为了能够更快地追上大明二明，只能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武魂。只见他双腿已然消失成八条令人作呕的绿毛长腿，变化的还不只是身下，他上半身的皮肤上也覆盖着一层紫黑色的甲胄，就连脸部都被一块甲壳遮挡住，双眼之下还有四只生长出来的小眼睛，怎么看他都像是一头巨大的毒蜘蛛。这就是比比东的第一武魂死亡蛛皇，一黄二紫五黑一红，九个魂环整齐地排列在他身上，超级魂环配比，封号斗罗级别的强大。比比东一点也不着急，在他身后跟随着五名老者，包括菊斗罗和鬼斗罗在内。这次行动他一共带来了六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其实他很清楚，就算是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也足以击杀那两大神兽，但为了保险起见，这一次可谓是精锐尽出，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经历了这半个多月的追杀，前面逃窜的两位森林之王都已经接近油尽灯枯的边缘。 如果不是以防万一，仅凭我的实力就足以将他们解决。现在除了我，还有五位封号斗罗，这两只森林之王更是没有任何逃走的可能性。哼，这两个愚蠢的家伙，大概还不知道中了我释放的剧毒之后，跑得越快，剧毒侵蚀的也就越快。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自行倒闭。他们越强大，就代表着他们的魂环和魂骨品质越高。只要再得到这两只十万年魂兽的魂环和魂骨，我就有绝对的信心去冲击最后一步了。 虽然胸有成竹，但这两个毕竟是森林之王，比比东选择这样耗下去，就是怕他们临死反噬。毕竟这次带来的六位封号斗罗已经在两位森林之王强悍的实力下死了一个，武魂帝国正是用人之际，比比东可不想再受到什么损失。只是两大神兽比他想象中还要顽强，也拥有着比他们想象中更强大的生命力，在受到了如此重创的情况下，还能一边阻挡他们追击，一边疯狂地逃遁。比比东此时心中很兴奋，为了不被两位森林之王临死反噬，比比东甚至下令减缓追击的速度，始终与两位森林之王保持着千米左右的距离，而他的精神力则死死地锁定在他们身上，从容跟随，静静地等待他注入体内的剧毒发作。眼看着大明和二明的速度已是越来越慢，二明的步履已经开始变得蹒跚起来，在向身后释放领域能量的时候，维持的时间也已经更短了。 哼，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倒下吧，成为我的魂环魂骨是你们的荣幸。 陛下，我们要不要再发动一轮攻击？ 不需要了，你们五个散开，越是到了最后越要警惕，这两个魂环我势在必得，绝不允许有丝毫差错。 是是。 五位封号斗罗从比比东身后悄然散开，呈扇形从远处包围两大神兽，他们要做的只是牵制就够了，等待两大神兽毒发身亡。以两位森林之王现在的身体状况，他们就算联手也很难再击败任何一位封号斗罗了。同时，这五位封号斗罗也将自己的精神力全部散开，气势威压播散开来，恐吓着周围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魂兽，让他们不敢接近。只要等到两位森林之王奄奄一息时，比比东补上最后的攻击，此行的任务就算是大功告成了。甚至比比东都不需要最后攻击，只要两大神兽是死在他的剧毒下，结果也是一样的。大明和二明眼中都开始流露出了绝望，他们知道自己就要支撑不住了，想突然发难再击杀一个敌人，可是武魂帝国这些强者一个个都奇惊似鬼，他们刚刚一发动，对方就立刻后退让出距离， 而等他们后退的时候，这些敌人又隐隐地保持着包围圈。两位森林之王的速度已经不足以与这些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相比了，他们只能无奈地感受着自己的身体正一点一点地变得虚弱。他们现在也明白了对方的目的，这些无耻的人类就是要将他们的生命消耗殆尽，直到最后一刻才出手击杀。比比东看似漫不经心地跟在后面，其实他的精神力一直严密地监控着两大神兽。想要获得他们的魂环，那么最后杀死他们的就必须是他。他必须要防备两大神兽自杀或者互杀，他的魂技早已经准备好了，是绝不会给两大神兽这种机会。大明和二明自然也感受得到比比东那恐怖的精神力，二明缓缓停下脚步，将大明从自己背后放了下来，然后一屁股坐倒在地。他们已经不准备再走了，再继续前行也只不过是消耗生命力而已，停下来或许还能拉上个垫背的。二明胸前剧烈地起伏着，毒素已经侵入了他的心脏，如果不是他拥有着极其强健的身体，早就一命呜呼了。大明和二明对望了一眼。 大哥，我掩护你，或许他能杀掉我们一个，但另一个一定有自杀的机会。 不，再等等，或许我们还有不死在他们手中的机会。 就在这时，大明声音未落，突然间一道刺目的金光在星斗大森林中亮起，不论是比比东还是其他的四位封号斗罗都被此时突然出现的金光所吸引。 妹妹，这是 小心杀了他。 鬼斗罗此时完全使不出魂技，他再清楚不过，若不能马上挣脱出来，他恐怕很难存活下去。这道金光比神圣之光还要可怕，他就这样没有任何预兆的凭空出现在了身形飘忽的鬼斗罗身后，继而将鬼斗罗整个笼罩进去。比比东自己没有轻举妄动，因为他必须要锁定着两大神兽，以免他们自杀。和鬼斗罗的生命相比，两大神兽的价值显然要高得多。而随着鬼斗罗的惨叫，他身体周围的黑色气流瞬间瓦解，露出了鬼斗罗的本来面目。剧烈的痛苦令他全身痉挛，就在他面前五米处，一道身影悄然浮现。巨大的斗篷遮盖住了这个人的身体，他的右手提着一柄长达丈二的黑色三叉戟，那道金光就是从他额头的位置发出。鬼斗罗作为敏攻系封号斗罗，反应本来是极快的，但此时此刻他却根本使不出任何一个魂技。那道金光如果是落在普通人身上，只会是暖洋洋的感觉，甚至还会觉得很舒服，连身上的普通疾病也会被治愈。可是它落在鬼斗罗身上却不亚于岩浆地狱，鬼斗罗全身上下仿佛都被那金光点燃了一般，剧烈的痛苦直入灵魂深处。他的武魂是极为特殊的，他幼年的时候曾经死过一次，但在机缘巧合之下，魂魄得以重新附体，从而武魂觉醒，出现了极为特殊的武魂情况，那就是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魂魄就是他的武魂，而他自己本身却是一个活死人。鬼斗罗最怕的就是类似于六翼天使武魂所释放的那种神圣之光，这种光芒正是他武魂的克星。而眼前这道金光甚至比他曾经感受过的六翼天使武魂释放的神圣之光还要可怕，其中蕴含的神圣之力令他连挣脱的机会都没有，更无法释放出哪怕是任何一个魂技。他拼命地催动自己的魂力支撑着，想要通过封号斗罗级别的魂力挣脱，只要能够挣脱出来，最多损失几级魂力总还是能够活下来。可是他面前这释放金光的强者会只用那光芒照耀吗？这突然出现的人自然就是唐三。其实早在半炷香之前他就已经赶到了这边，但是他也同时感受到了一个比自己弱小不了的精神力的存在，所以他没敢直接潜伏过来，而是使用了瀚海乾坤罩的隐身能力，将自己的气息彻底隐藏，并且将精神力内蕴，以免被对方发现。 唐三看到比比东的时候也是相当吃惊，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分析着眼前的局面。当他看到比比东和他手下的封号斗罗们始终与两大神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再加上两大神兽身上越来越弱的生命力，唐三就明白了比比东的想法。正在这时，比比东命令手下的封号斗罗们分散开，以免两大神兽逃跑，这反而给了唐三眼前的机会。唐三清楚地发现，比比东的精神力全部锁定着大明和二明，随时可以给他们精神冲击，并且发动毁灭性的攻击。这样一来，他的精神力只要小心一点，就不可能被比比东发现。在选择攻击目标时，唐三考虑到了自己所有的能力，最终将目标定在了鬼斗罗身上。选择鬼斗罗，唐三当然有他的想法。比比东带来的五名封号斗罗中，唐三熟悉的只有鬼斗罗和菊斗罗，也曾经见过他们的部分能力。这两位封号斗罗单独拿出来，实力都不算很强，但是他们拥有一个强大的武魂融合技，一旦施展出来，就算是95-96级的封号斗罗也很难抵挡。如果能将这两人之中击杀一个，那么无疑会令眼前这些武魂殿的强者减少一个极其强悍的限制技能，甚至有可能是这些人中最强的一个限制技能。其次，唐三经过多次使用，尤其是在面对杀戮之王的那一战之后，对海神之光的了解加深了许多。这看上去柔和的光芒有着强大的破邪能力，哪怕是不经过海神三叉戟施展出来，破邪的效果也极为强悍。鬼斗罗鬼影傍身，行动时令人无法看清他本来的面目，阴气森森，显然不是正路。海神之光极有可能对他会产生一定的限制，在偷袭的情况下，很可能会为唐三制造一个将其秒杀的机会。就算不能秒杀，有海神之光的辅助，唐三也有重创对手的机会。凭借着瀚海护身罩悄然潜伏到鬼斗罗背后，海神之光骤然发动，效果比唐三预料中还要好。四周另外四名封号斗罗在他出现的时候，立刻就用精神力锁定他的身体，并且飞快地朝着这个方向扑过来，强力的威压威慑唐三，想要凭借自身强大的气息压迫的唐三无法攻击，甚至想让唐三在威慑中被击毙。可惜的是，这点压力还远远不足以限制唐三，凭借着浩瀚级别的精神力，唐三直接无视了他们。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